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第21届科博会邀您一起探秘前沿科技，体验跨界融合。5月17日至20日，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科博会期待您的参与。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不管是谁，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私家侦探陈宇无意中接触到极其诡异的命案，同时在英国和中国发生，死亡的人物风马牛不相及，伴随的还有超自然的现象。陈宇的英国女友莉迪亚说，英国警方和特工都无法找到案件的真相，当案件正在调查之时，莉迪亚竟然消失了，只留下了当你找到真相时，我们将在上帝的办公室里相见。长篇科幻悬疑小说《超界诡异时空》，作者赫尔穆斯，演播陈光，欢迎收听。上期当中，陈宇突然身体不适，所以没有和王腾他们一起行动。第二天，王腾他们回来了。第二天上午8:30，陈宇渐离了梦境，朦胧醒来，睡眼依旧惺忪。隐约之间，他看见肖恩和王腾坐在他旁边。 老兄，你昨晚怎么样了？ 王腾问。陈宇依旧有些无力，但是他已经能够抬起手来揉揉自己的眼睛，说道， 比昨晚好些，你们呢，查到什么了吗？ 说实在的，昨晚你和艾琳娜没和我们一起去那栋老房子，真是可惜了。 肖恩说道， 昨晚的经历非常有趣，比我们之前的任何一次冒险都要有趣。 哦，昨晚发生了什么？ 先不说这个，我们找到了一幅画，名叫《手太告知》。 谁画的？安吉丽克？ 不，是达芬奇的《手太告知》。 肖恩说道， 这幅画就是在史密斯·里夫斯的家里找到的。 然后呢？ 只有这一个线索。 王腾说， 不过我们都认为你能破解这幅画的秘密。 你们找了一个晚上就找到这么一条线索？ 陈宇有些恼火。 哎，老兄，你别激动啊，如果你去了也只能找到这幅画。 但你们怎么就知道这幅画是线索呢？ 陈宇反问。 因为这幅画藏在一个暗格里，史密斯·里夫斯住在一个老房子里，在他离开南通城之前，整座屋子都空了。我们不知道是别人搬空了他的家，还是他自己在离开之前清空的，但我们可以推论，如果是别人搬空了他的家，除了庸俗的为了金银财宝之外，必然是想要在他家里找到某样东西。如果是他自己清空，无非也是两个理由，第一是变卖家产，第二就是想要掩人耳目，隐藏些什么。可是他唯独把这幅手太告知留在老房子的一个暗格里，这个暗格很难被人发现， 是在其中一间卧室的房顶上。李耀杰也是因为卧室的吊灯后面有一道很细的缝，才找到了这个暗格。肖恩接着说，侦探先生，你好好想想，如果这幅画只是普通的一幅画，怎么可能被藏在这么隐蔽的地方呢？那也许是因为这幅画是真迹。这是不可能的，肖恩说道，因为这幅画比原作要小很多，很显然是被别人仿画的，也许就是史密斯·里夫斯自己仿的。老兄，你就对我们那么没信心啊？我们可是花了一个晚上时间才找到这幅画的。如果是真迹，我倒是知道其中的奥秘。我想 EIPU 那里的达芬奇也应该和我们那里的差不多。科学家曾经发现达芬奇的这幅画是有蹊跷的，我们这样直接去看看不出什么，但是如果在 X 射线的照射之下，图画中的加百利天使就消失了，因为这幅画是达芬奇和他的老师维罗基奥一起完成的。维罗基奥画了其他部分，达芬奇画出了天使，原因就是达芬奇用了不含铅的颜料。陈宇接着说，这幅画既然不是真迹，也许他并没有特意用不含铅的颜料来画。你猜错了，这幅画的手法和达芬奇的原作一模一样。我们昨天晚上去了一家医院，请医生帮我们给这幅画拍了 X 光，用机器扫描了一下，加百列消失了，但是在加百列消失的地方隐藏了一串密码。 什么密码？ 王腾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张字条，递给了陈宇。陈宇看了之后，在这一瞬之间，他因为兴奋而感到自己的身体完全康复了，因为这是一串 DNA 序列。他连忙从挂在旁边的外衣口袋里找到了他所罗列的那张表。他仔细看了上面每个人的 DNA 序列，虽然 DNA 是个很复杂的东西，但是陈宇对照着每一个环节，结果发现江天佐的 DNA 序列和史密斯·里夫斯隐藏在画中的 DNA 序列完全一样。很显然，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个史密斯·里夫斯和江天佐长得并不一样，但他留下的 DNA 和江天佐的 DNA 完全一样。对了，这幅画的背后还写了一行字，是撒旦的信使加百列，王腾说。陈宇愣了一下，这什么意思？ 我们也没弄清楚，不过告诉你一下，说不定会有发现啊。 陈宇想了几秒钟，突然高声说道，我知道了。几个人都为之已惊，一直在门外的艾琳娜和李耀杰也来到了屋内。艾琳娜见陈宇的脸上透着兴奋，手里拿着那张表格，她问，怎么回事，你知道什么了？ 我之前就来过这里， 陈宇说，在很多年前我和 EIPU1 的张天华就来到过这里，那个时候陈哲教授在做关于时空穿越的实验，我和张天华坐飞船来到的地方就是这里，那个时候就是为了调查无头命案，但没有想到去了别的宇宙里。 你怎么知道？ 受胎告知里的秘密就是证据，陈宇说，刚才王腾把他们得到的隐藏在受胎告知这幅画里的 DNA 序列给了我，我对照了一下，这个 DNA 序列和江天佐的 DNA 序列一模一样。 江天佐？ 是，这个史密斯·里夫斯就是江天佐，谁能记得另外一个人的 DNA 序列？如果说血型、生日都有可能相同，但是 DNA 是很复杂的，而且独一无二，大多数人连自己的 DNA 序列都不知道，而这个史密斯·里夫斯留下这个 DNA 的信息，很显然就是他自己的。史密斯·里夫斯就是江天佐。说着，陈宇把他列出来的表格展开给他们几个人看，他们仔细看了一遍，果真如陈宇所言。陈宇又说，那个时候我和张天华穿越虫洞回到了2046年的5月底， 那时我们还不知道平行宇宙。我们为了调查在 EIPU 万里发生的一件无头命案，也就是那里的江天佐莫名被杀的案子，结果那时候我们无意中来到了 EIPU 那，找到了江天佐的家，也就是史密斯里夫斯的家，应该就是你们三个人昨天晚上去的那个地方。一开始我们躲在暗处等待着凶手的出现，但是那个凶手一直都没出现。之后我去见了一如法师，他是一个得道的高僧，他说既然知道可能要发生的事情，就不能袖手旁观，应该有一颗慈悲心。所以我和张天华在返回之前，我又去了那个史密斯里夫斯的家，那个时候他就叫江天佐。我把我的担忧以及这件案子的大致情形告诉了他，希望他能够逃过一劫。 你是说因为一个和尚的劝告，你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改变了这里的历史走向，所以史密斯里夫斯后来不知用什么方法改变了样貌，还改变了自己的名字以及各种档案信息，然后失踪了，但他很可能还活着。 等一下， 艾琳娜说道，你的推论看起来很有道理，但并不能完全确定史密斯里夫斯就是江天佐，或者他得到了江天佐的 DNA 信息。这并不难，比如只要搜集到江天佐的一根头发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是这样，他留下这个 DNA 信息的目的是什么呀？ 他可能为了转移我们的视线。最重要的是，你怎么知道当时你和那个张天华去的地方是 EIPU 那？你说的都只是你的感觉而已，如果你能证明这一点，那就能证明史密斯里夫斯就是江天佐，艾琳娜问。 艾琳娜的话看起来有些多此一举，但她提的问题很严谨，因为所有的推论虽然都指向江天佐就是史密斯里夫斯，可仍旧是缺少一个最有力的证据。他已经看见了答案，但是还差最后一步。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科幻悬疑推理小说《超近诡异时空》，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幅画呢？ 我们给送回去了。 可惜啊，当年江天佐家的地址我给忘了，否则和你们昨晚去的地方一核对就没问题了。 陈宇有些无奈地说。肖恩坐在旁边打了个哈欠， 忙了一晚了， 也得让我们好好休息了。刚才我还在担心我们这样熬了一夜会搞得我们三个人也像陈宇一样，又是呕吐又是虚脱的。我刚才刚上了个厕所，马桶里还有你昨晚吐的印子没被冲掉呢。 王腾说， 看来我也得吃药了，我可不想突然发病。 说着王腾将今天的药吃了。 陈宇听了王腾这句话仿佛醍醐灌顶， 他突然想到了当年的一个细节，他问道， 对了，你们昨天晚上去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他们家门旁边的墙上有一些红色的油漆印？ 谁会在意这个呀？ 李耀杰突然说，墙上没有，应该是被重新刷过了，但墙角那里是有的，我记得墙角那里有三道油漆印，就像是一个汉字川。 史密斯里夫斯就是江天佐。 陈宇把当年发生的一些细节告诉了他们，如今他们可以确定史密斯里夫斯就是江天佐。又过了三天的时间，陈宇的身体恢复了七成，他们离开了这家宾馆。下午他们走在南同城的街道上，陈宇也正好借此散散步晒晒太阳，这些都让他心情愉悦。 终于能稍微休息一下了，之前我们每天的节奏太快。 哎， 你们谁想吃咖喱饭？ 下午时分，餐厅里的人一般都很少，他们来到路边的一家餐厅，找了一个靠窗的座位。焦恩说，侦探先生，现在你的那张表格里只有 EIPU7 中的杀人凶手找不到，你有什么想法吗？ 这三天我又仔细想了一下，我觉得 EIPU7 中的杀人凶手可能就是江天佐， 当然这个江天佐应该是来自 EIPU3 或者 EIPU7， 而在 EIPU9 里的江天佐，也就是史密斯·里夫斯，应该是知道的，因为是同一个人在不同宇宙里的版本。我想这个史密斯·里夫斯也有和江天佐类似的想法，所以才会提前失踪，让前行者找不到，否则他不会留下受胎告知这幅画，更不会把自己的 DNA 藏在画里。而且他留下的画是受胎告知，他的 DNA 密码藏在加百列的后面，我想他用这幅画也是有所指的。这幅画后面应该有句话叫撒旦的信使加百列，很显然这句话不符合基督教传说。在基督教里，加百列是上帝的信使，末日审判的号角之一就是由他吹响的。末日审判的时候，分别会有七个天使吹响号角，而我的这份名单当中其实一共只有七个人，正对应了七大天使吹响末日审判号角。史密斯·里夫斯在天使背后留了这么一句话，我想他的意思是指前行者就是执行审判的组织，而吹响号角的就是这个黑暗的加百列，就是来自 EIPU3 或者是 EIPU7 的江天佐，他一定是前行者组织里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因为这幅画照你们的说法是后画的，那么他用达芬奇的手法画了这么一幅画，把这个最重要的 DNA 信息藏在天使加百列的后面，而且还在画的后面留了这么一句话。虽然我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我基本上可以锁定前行者组织策划了那么多跨越不同宇宙的杀人案，以及对别的平行宇宙里的资源掠夺，都和这个江天佐脱不了干系。不仅如此，就从我现在列出的这份杀人者和被杀者的名单中，你们也能看得出来，最古怪的就是 EIPU3 里面出现过的被杀者全部都在其他宇宙中出现过，唯独没有江天佐出现在 EIPU7 被杀者的名单里。你们难道不觉得很奇怪吗？你的这个推论倒是很有道理，那么其他被杀的人，他们被杀的原因难道都是因为这些人在各自宇宙中扮演着对抗前行者组织的角色，或者是他们将在未来创造出伟大的科学成果？艾琳娜问。还有个原因，我想是因为赤力。陈宇说，量子纠缠的状态中我们发现了赤力，我猜测 EIPU3 只是前行者组织的前哨，前行者真正盘踞的地点应该是 EIPU7。 当时李耀杰发现 EIPU7 中的男童城里有排列成数独的方尖碑，这样的设计不会没有缘由。 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 王腾问。去 EIPU6 的列支敦士登，找到那里的汉斯先生，把我们得出的结论告诉他，然后让他来决定。毕竟我们只有五个人，不可能瓦解前行者组织，我们也没必要冒这个险。陈宇说，我们把查到的东西告诉那里的汉斯先生，让他派军队到 EIPU7 彻底粉碎整个前行者组织，然后最终确定前行者组织的头目之后，我们就要回到过去，回到前行者组织创立之前，去改变历史。 哎，我们的时间够吗？我记得当初肖恩救我们的时候，那些前行者已经知道了陈哲教授和赵灿教授了，他们一定先一步派人回到过去了。我想此刻那些人应该还在虫洞里，我们不知道能不能赶得上啊。 这就只能尽力了。肖恩这时打了个哈欠， 这咖喱饭吃的整个人都有点困了。 肖恩说完这句话之后， 他们陆续都产生了困意，也许是咖喱饭的原因，也许是因为他们之前太过疲累，也许是因为他们体内残留的辐射导致了他们的身体每况愈下。总之有各种原因使得他们困意渐浓，在完全睡着之前，他们看着下午偏西的阳光慵懒地照射在他们的身上，终于他们无力抵抗睡魔的引诱，纷纷进入了梦乡。当陈宇渐渐醒来的时候，只觉得躺在一处柔软温暖的地方。他缓慢地睁开睡眼，才发现自己躺在一张柔软舒适的大床上。他揉了揉眼睛，环顾了一下四周，发现自己身处一间房间里，窗台上有一些花草，淡淡清香嗅闻起来通体神清气爽。对面墙壁上挂着一幅油画，旁边的壁橱和桌椅都是沉稳典雅的棕褐色。他甚为惊奇，因为他从来没有来过这个地方。他下了床，环顾四周，这里的一切都是如此陌生。他刚刚推开房门，就见两边各站着一个人。他们把陈宇拦住了，这两个人都是中国人。这里是什么地方？你们是谁？陈宇话音刚落，从走廊一头走来一个大约60岁的男子。他头发花白，脸上有一些皱纹，身材偏矮瘦。他看见陈宇站在门口，脸上便露出微笑。陈宇先生，进屋说话。陈宇感到莫名其妙，这个人为什么会知道他的名字呢？下集当中，陈宇在睡梦当中醒过来，但是他却发现自己被带入了一个离奇的场所。 私家侦探陈宇无意中接触到极其诡异的命案，同时在英国和中国发生，死亡的人物风马牛不相及，伴随的还有超自然的现象。陈宇的英国女友莉迪亚说，英国警方和特工都无法找到案件的真相。当案件正在调查之时，莉迪亚竟然消失了，只留下了当你找到真相时，我们将在上帝的办公室里相见。长篇科幻悬疑小说《超界诡异时空》，作者赫尔穆斯，演播陈光，欢迎收听。